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在中医儿科，最常见的病症之一是消化系统疾病，造成的原因多为脾胃不和，厌食、腹泻、便秘都有可能是脾胃不和导致。为什么孩子容易发生脾胃不和的种种表现？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日益提高，绿色保健成为时尚的趋势，孩子的护理亦是如此。推拿、捏脊这些绿色手法对孩子调理脾胃真的有帮助吗？调理脾胃有什么食疗的好方法吗？健康加油站特别节目《幸福家庭大讲堂》走进密云区大橙子镇，邀请妇儿中医专家刘娟副诊医师跟您说说内治外调，中医专家守护儿童健康。 今天我们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特别节目《幸福家庭大讲堂》，妇儿中医专家刘娟会和您说一说内调外治，中医专家守护儿童健康。关于儿童健康方面的内容，您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留下您的问题。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活动现场的录音。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还有我们现场的居民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曹宇，非常荣幸呢能够担任本次活动的主持。那在今天的活动现场，我们也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妇儿中医专家刘娟副主任医师，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内调外治，中医专家守护儿童健康。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会有请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健康科普专家，为大家一起来讲解一下中医儿科方面的这个保健知识哈。我首先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专家。那刘娟副主任医师呢，是师承经方大师冯世伦教授，对于中医在妇科儿科这方面有很深的研究。那在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儿请到了刘主任，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在中医养生方面，对于孩子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其实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现在是家里的宝贝，全家人这个都是捧在手心上哈。但是很多宝宝会出现各种各样身体不舒服的情况，比如说这种感冒发烧、食欲不振、便秘拉肚子等等。我们去医院看的时候，尤其是去中医科看的时候，中医大夫往往就会跟家长说这孩子有脾胃不和的情况。对，但是脾胃不和到底是什么，可能大家伙还不是特别的明白和了解。那下面先让这个刘主任跟我们说介绍一下吧，到底这个脾胃不和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这脾和胃这应该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两个器官，为什么他们两个器官好好的它反而不合了呢？ 其实脾和胃呢，在我们中医的这个占相学说里边来讲呀，它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的。对，脾胃我们给它称之为一个是我们的人体的后天之本，就是说它是我们的一个根本，就特别重要啊。我们的胃经呢，它是在早上七点到九点的这个时间段就是运行的，就是根据我们经络的那个十二支五六柱的这个时间。那我们的脾经呢，它是在九点到十一点。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奉劝大家吃早餐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七点到九点是我们胃经在运行。胃呢，它主要是做什么的呀？在体内，它就是一个相当于它胃主受纳，就是我们中医就是说 用这个非常专业的这个说法，它是主受纳的。那我们这个受纳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吃进来的这些所有的，你不管好吃的，不管是有多么有营养的，首先它进去的都是在我们的胃里边，相当于就是一个容器这样子，对，把我们的这个食物呢容纳到胃里边，然后它进行一个初步的腐熟这些水谷，就是说它是一个初加工吧，相当于第一步加工。因为我们吃进来的这些东西，它最终呢是要转化成我们的这个基微物质的，然后才能用来濡养我们的这个身体所需要的能量。7点到9点我们吃完早餐了，胃呢它也进行了第一步的初加工，我们就下来进行第二步了，开始了脾，它就开始发挥它的作用了。9点到11点呢，脾是最主要的，是主运化的。运化是什么意思呢？运呢它就是一个运输转运，化呢它就是一个转化，然后还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它主要运化什么呀？第一个呢是运化我们的水谷精微，第二个呢是运化我们的水液。那我们身体里边最主要的两种物质，其实它就是一个是固体的，就是营养物质水谷，我们吃进去的五谷杂粮，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精液，这两者是我们身体最主要的一个构成，我们身体最主要的一个精微物质，对，所以说它运化这两个，一个水谷一个水液。那为什么我们现在通常都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脾胃不和呀？它就是因为它脾胃的这个重要性决定了它经常会出现脾胃的问题啊。 这个刚才这个刘主任跟大伙先介绍了一下脾和胃它分别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而且这两者还是有时间的先后顺序的，先是胃主收纳，然后呢我们的脾是主运化的，先吃进去装到我们的肚子里面，然后呢通过整个我们说脾的运化，让这些有营养的物质能够输送到我们的全身各处，给我们提供这个能量。 的确是这样，所以大家在吃早餐的时候呀，一定要在9点以前吃，对，如果说过了这个时间段，可能他的那个胃的，他就会出现一些反酸呀等等这样的症状，他是对身体其实是不太好的。 那我们也跟大伙来说说吧，这两个器官按您刚才这么介绍，它应该是配合相当默契，一个主收纳，一个主运化嘛，配合这么默契，为什么它两个还闹不和呀？这是为什么呀？ 这主持人真是说到点儿上了哈，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大部分宝宝。80%左右的孩子他都有一个脾胃不和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他主要可以从以下的几点来就是说说明为什么他们都会有。首先最主要的是因为小孩子他的这个本身的生理病理的这个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哈，我们这个人体啊，它是一个从出生生长，然后到达你的青春期顶峰，然后再到达你慢慢衰退，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的小宝宝在刚出生的时候，他说实话他所有的脏腑所有的功能他是没有完全形成的，他是特别就是相当于特别脆弱的，就是你可能给孩子就是多吃了一点呀，或者是给他一不小心着凉了，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脏腑的功能，这是第一点，就是说孩子他本身的脏腑比较弱。那第二点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现在我们可能也普遍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因为我看下边坐的也大部分都是妈妈们哈，应该都是有宝宝的，对，你们也可以自己在就是通过今天的这个讲座呀回去呢反思一下自己的这个教育孩子或者是养育孩子过程中的这个出现的一些问题哈。一般情况下现在都是4个大人家里至少对吧， 对， 都是 爸爸妈妈加上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 真的是4个大人呢，咱们现在呢养一个小宝宝，所以说这个你一口我一口肯定就会给孩子不知不觉，你认为不多，其实呢对孩子来讲他已经是多了。对， 也就是说孩子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我们都是担心孩子吃不饱吃不好，担心他这个生长发育的营养不够，所以说呢很多的家长这个你喂一口我喂一口，总担心孩子吃不够吃不饱，但这其实就有可能给孩子的脾胃带来很重的负担。 对对对，这一点其实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普遍存在的，就是给孩子喂的特别多， 啊，不管是多，可能还有一些不适合孩子的饮食。 比如说呢，哪些是不适合宝宝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糖、巧克力、冷的这些东西是肯定不可能给孩子吃的。你现在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呢，就是孩子来了他可能不太配合你哈，他不愿意看病嘛。因为有些呢我就发现他们我在前面的那个收银台那儿放一碟子糖，孩子每次来了就为了这颗糖来的，我来了我吃上这颗糖我就愿意看了 啊。 慢慢的给他养成这个习惯以后，其实甜的东西对孩子的脾胃是滋腻性特别大的，就损害性也特别大的啊。 我们先问一下现场我们所有的居民朋友吧，家里有宝宝的这些朋友，家里的孩子对于巧克力啊、糖啊或者雪糕这些比较甜的东西， 对， 喜欢吃的朋友给我们举一个手示意一下好不好？看看有哪些朋友的孩子是特别喜欢吃。基本上我看举手的朋友都不少，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对于这种甜食应该都是抗拒不了的。 对对对。 但是这些甜食为什么会对他的脾胃造成负担呢？ 因为是这样，我们呀中医它讲究五行，五行呢金木水火土呢它要对应的五脏，对，它还对应了五味，就是它整个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所以说我们的肝呀其实就是跟脾胃是对应的啊。肝呢它太过了它就会滋腻，就是说把我们的脾胃呢它就相当于给它腻住了，运动不起来。大家就可以给它想象成是一个磨，我们第一遍胃呢是粗的加工的，磨的可能没那么细一点，第二遍呢是脾，它磨的呢它就会特别细一点。那我们这个糖进去呢可能就把我们的这个给它转不动了 所以说甜食对于宝宝来说可能他虽然爱吃，但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得控制一下。 对， 那除了甜食对于宝宝们来说脾胃有负担有伤害，还有哪些食物可能对于宝宝们来说这个脾胃也是不太能够适应的？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肉类的，有些宝宝呀就门诊见的特别多啊，他就喜欢吃肉，蔬菜他你怎么喂他给他做成什么样的形式他可能都不愿意吃。还有一个呢就是海鲜类的，海鲜类的大家都知道它大部分是属于寒性的哈，寒性的东西呢对孩子的脾胃损伤也是特别大的。两岁以内并不要急着给孩子吃这些虾蟹什么的，这些鳝鱼之类的你们认为的就是说营养可能比较好的，给孩子不急着吃这些，等他到了三岁以后慢慢的再给他添加这些都是可以的。 这听完刘主任说完之后，我就感觉这宝宝们其实活得挺不容易的，甜食不能吃，这些有好吃的肉啊、鱼啊、虾呀也不能吃，那我就得帮这些宝宝们问问。既然刘主任说这些都不能吃，对于脾胃伤害或者说这个负担都比较重，那作为宝宝，他们什么对于脾胃是有好处的？他们是可以选择，可以吃的。 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啊，可以给我们一个非常针对性的、指导性的这样的一个意见。在他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些蔬菜坚果，尤其是坚果类的，现在坚果也有很多种类，什么核桃呀、腰果呀、什么 花生啊、芝麻 啊、黑芝麻呀等等，这些呢都是对孩子的这个智力发育还有他的这个骨骼发育等等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呢可以建议妈妈们多给宝宝吃一些坚果类的、蔬菜类的，还有呢就是说水果，对，刚刚提到了水果，水果也是要少吃的，不可以多吃啊，因为它跟海鲜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它都是偏凉的嘛。对， 偏凉的。 对。 那也就是说其实寒凉的东西，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比较油腻这样滋腻的东西，对于宝宝的脾胃来说负担是比较重的。 对。 那如果宝宝出现脾胃不和的话，他在临床上会有哪些表现？可能有一些家长说我们家孩子这个不爱吃饭，我去医院看医生跟我说是脾胃不和。还有家长带着孩子去说这孩子总是吃不饱，这个吃的也不少，吃完放下碗就要找零食，总吃不饱，去医院看医院也说是脾胃不和。 如果说孩子他是厌食不想吃饭，他肯定是运化不动了，你就给他进不去。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他刚吃完他也一直在找吃的这个情况，但是他还可能还特别瘦，这类的宝宝基本上他都有一个特点，他可能呢他长得特别瘦，然后面色什么的看起来也并不是特别红润有光泽的，这是为什么吗？在我们中医啊他有个特别专门起了一个名字，他叫胃强脾弱，就是说其实我的胃的这个受纳功能呢是特别好的，我就特别想吃，但是我吃进来以后呢我的脾呢它消化不动，运化不了， 它还是转换不成我们就是说人体所需要的这些精微物质， 就是吃的多、但是身体消化吸收不了这么多东西。 对 所以说在临床表现上，孩子出现厌食的情况有可能是脾胃的不和、然后出现总也吃不饱放下碗就找零食的情况也有可能是脾胃不和。 对、 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没有一些临床的表现可能会提示我们这些妈妈们宝宝可能出现了脾胃不和的情况，这个时候得调理调理？ 最多见的可能就是一个积食。积食呢，它分一个急性的也分一个慢性的，大部分情况下他现在的孩子可能都属于一个慢性积食。你会发现孩子他的那个大便干，有时候呢他就是头干但是后边就稀了，还有的呢就是一天两次三次这样子，他大便是有一个不正常的变化的。那第二个表现呢，就是我们妈妈们可以观察一下孩子的口气，口里边的味道，就是说如果说宝宝最近几天他积食了，他的口里的味道他可能不太好闻。还有一些比如说他那个小一点的孩子呢，他流口水，当然除了我们正常的换牙之外的这个流口水，他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一直流口水，说明了他也是脾胃不和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我们呢脾是主咸的嘛，就是我们的口水就是咸。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孩子经常摸着肚子鼓鼓的胀腹胀，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征。对，还有就是特别明显的从我们孩子的这个面色，他可能就是偏黄一点偏暗一点，这样的情况下其实都提示我们孩子他可能都有一些多多少少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好，这可能我估计是不是不光是孩子，对于我们大人也是，我们成年人出现了脾胃不和的现象是不是也有这些表现？ 成年人的话可能他就不单纯是脾胃不和了，他可能就是结合着一些其他系统的就都有，他不会说像宝宝那样单纯的就只有一个脾胃不和。对， 哎呦，所以说我们成年人如果出现脾胃不和的话可能还有别的问题， 对， 更得引起重视了哈。 是的是的、 好，那咱们接着跟大伙儿说，刚才您说了宝宝出现脾胃不和有很多的临床表现，我们都知道好像这个舌苔在中医看来是特别能够表现我们这种比如说消化吸收的这个一个特征，我们经常说有的时候呢舌苔发黄发腻，这样呢可能是这种消化不好的情况。你想问问通过舌苔能够简单的判断一下宝宝有没有出现脾胃不和吗？ 对，其实从中医来讲它判断的一个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我们的视诊嘛，望闻问切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西医它可能都是通过检验一些检查的手段来判断的，那我们中医呢最主要的就是望闻问切这四个诊断的这个手法。刚刚主持人说到的这个舌苔其实就是我们望诊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望舌苔。那正常的舌头，宝宝的舌头呢它都是一个淡红舌薄白苔那万一就是说妈妈每天早上起来，当然这个看舌苔一般我们的那个时间最好的是在早晨一起来之后看， 还没有吃饭， 对，还没有吃饭的情况下去看，刚吃完饭他肯定就不太准确了这个时候你如果看到孩子呢舌苔上面就是特别厚，并且呢那个苔还特别白，白厚，那说明他可能有一些积，但是呢他还有一些寒。那如果它是特别厚它还特别黄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就是有一些热，通过舌苔的这个 颜色 它是可以提示给我们很多信息的。 那不管是寒还是热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脾胃来说都是不好的？ 肯定，它之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互为影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它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舌苔它其实还是就是说脾胃出现了问题。 那出现了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在早上起床发现了宝宝的舌苔有问题，发现了宝宝的嘴里面的这个气味不太好闻，作为家长肯定最关心的就是我怎么去调理它，怎么帮宝宝把这脾胃不和的情况解决掉。那您是不是也给我们支支招，现在有哪些方法，我们是得吃药啊，还是说调整一些我们的饮食，然后调整一下我们的这种生活的作息习惯，就可以帮助宝宝来解决这个脾胃不和？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分开两步走啊。第一步，如果我们发现孩子呢他可能只是单纯的出现了某一方面的这个症状，单纯的只是有点口气呀，或者只是有点舌苔厚呀，他并没有其他的就是说伴随症状的话，我们完全是可以在家里自己给孩子就是说通过一些饮食呀，通过一些其他的就是一个小儿推拿的手法呀等等的这些去给孩子进行一个调整的。但是万一如果孩子出 现了其他的症状的话，那我还是建议我们家长一定不要就是说忽视，还是要就是就诊的这样子啊， 及时就医哈。 对对对。 啊，那如果宝宝出现了比如说吃饭不香、不爱吃东西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能够从饮食上先进行调理吗？ 当然是可以的，这个过程如果不是特别长的话，比如说近一个星期、近十天不想吃饭，完全可以就是说给他把那个大香蕉丸呀、鸡内金呀这些我们家里边要常备的这些对孩子就是健运脾胃的这样的一些相当于是药食同源的一些药物吧，要备在家里，可以及时的给宝宝进行去调整。还有就是他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饭量一定要给他减下来，就不要给他再吃太多了，然后呢也要以清淡为主，对，让他缓一段时间啊。 这个时候宝宝胃口本来就不好，您再给他吃一下清淡的，这宝宝是不是更不爱吃饭了吗？家长这个时候想说那就他爱吃什么我就给他做点什么吧，这样的话好歹他能吃进去一点，这个时候可能是很多家长会选择这么做。但是您刚才特别提示孩子不爱吃饭的这个阶段，我们作为家长反而应该给他清淡饮食，控制食量，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是必须的啊，因为宝宝一旦出现就是说他不爱吃饭，他肯定是 不舒服了 他肯不管是那个脾气虚了，或者是里边的那个水是运化不动了，阻滞了他全身的这个气机啊等等的，他所有的这些他肯定是身体出现问题了。你这个时候如果再给他，他爱吃鱼你就给他吃鱼，他爱吃肉你就给他吃肉的话，他是会更加的加重他的这个本身身体的这个病理变化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能由着宝宝。 对对。 我们家长得控制一下。 是。 他虽然不爱吃东西，我们还是应该控制清淡饮食。刚才呢刘主任也跟大伙介绍了，如果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可以吃一些大山楂丸这样的一个调理类比较温和的这种中成药哈。 对。 可能大山楂丸估计不是所有人家里都有，但是家里有宝宝的家长肯定都知道家里会有这种山楂片或者是山楂卷这样山楂制品。这种山楂制品能给宝宝在这样的时候服用一些吗？开开胃。 其实说实话是不建议的，因为现在的那个所有的山楂它都是经过加工的，它里边的糖分含量特别大。还是要服用我们那个大山楂丸这个药，它这个药物成分它说实话它不光是山楂，它里边还包括了那个神曲呀、麦芽呀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其他的这个药物成分所在。一般家里给孩子备的那个山楂卷呀、山楂条呀，它那个甜度太大了，不建议给孩子吃。 刚才你也提到了出现了脾胃不和的情况，除了在饮食上我们可以调整，还可以通过一些推拿的这种手法哈。 对。 那小儿推拿您是不是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也跟我们的居民朋友说一说，如果孩子出现了脾胃不和的话，我们怎么给孩子推拿才有助于他缓解这个症状呢？ 其实这个小儿推拿呢，它是我们中医的一种外治法，然后呢它有孩子的一些特定的穴位，通过对这些穴位的刺激，结合了十种不同的手法，比如说我们的推法、拿法、用法，还有掐法，还有那个揉法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手法呢，进行一个对穴位的刺激，达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病的目的啊。它最主要的那个作用是什么呢？它能够疏通我们全身的经络，让我们的气血运行呀更加畅快起来。那针对脾胃不和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推拿手法呀有一些平和的，就是在家里妈妈们自己可以给孩子 做 的 是吧。这样我们先跟现场的我们的居民朋友互动一下哈，当宝宝出现这种不爱吃饭或者说吃多了有积食的情况的时候，给宝宝推拿按摩过的这个妈妈们举个手，让我们看看有没有。有一个两个阿姨，让这个阿姨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她平时是怎么给这个小朋友进行这种推拿按摩的。 我闺女小的时候就是特别爱有积食，我就都是把它放在床上，让它平趴在这儿，然后后背拿那肉给它捏起来，这一顿捏起来一顿，有个声音有个响，我总是那样给它弄过几回，然后再吃点化解口服液，基本上就能 阿姨说的是我们的捏鸡。 这阿姨说的这个手法还挺专业的哈，先捏一往上一提还得听到响才行 啊。这是我们就是捏鸡法，捏鸡呢是属于我们小儿推拿的十种方法中的一种，教一教大家这个捏鸡怎么去捏啊，包括他的手法次数等等的。 阿姨刚才说了自己这个是把这后背放平了让孩子，然后后背 从下往上这样一点点捏， 对对对， 一捏一提，一捏一提， 一捏一提，一捏一提，到底对不对？ 捏肌它为什么有效呢？因为它是我们背部的督脉，还有我们背部两侧的膀胱经，它是通过刺激这两条经络来达到它的一个治疗作用的啊。督脉和膀胱经都是我们全身的最大的两条阳经嘛，那所以说我们刺激这两条经络可以提升我们孩子的阳气，孩子的正气，就说白了就是他的免疫力。那这个时候他这些都起来了，他可能就身体状况就好转了。这个手法怎么做呢？就是阿姨刚刚讲的，我们从我们的那个龟尾穴，就是我们的尾骨那儿， 宝宝屁上面稍微一点点的位置， 对对对，就是 屁股和腰这个交界的地方、 那个尾骨那儿，然后呢两只手沿着我们的那个脊柱从下往上捏。阿姨刚刚说的捏到哪儿呢？捏到我们的大椎穴。大椎穴在哪儿呀？就是我们一低头你摸到你最大的那个椎体那儿，就捏到这儿就好了。一般是三捏一提，或者呢是五捏一提，或者呢我们只捏不提。那至于这个它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怎么去选择呢？三捏一提它其实这个刺激强度最大的啊，只捏不提呢它是最轻的。就是妈妈们在选择的时候呢，你要根据孩子的这个身体症状去选择怎么去做。如果最近孩子的症状表现的比较明显啊，有这个口气、大便干，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我们就可以三捏一提。如果就是我就是普通的一个保健手法啊，为了预防孩子发生什么样的病情，那我们就可以只捏不提。至于这个次数呢，我们可以如果每天都做的话，我们可以就是捏上六次、五六次，每天捏上一遍就行。如果说一个星期只捏三遍，比如说我今天给孩子做一次，我隔一天再给孩子做一次，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捏的次数就可以相对的多一点啊，七八次这样子啊。 每一次都是从下往上捏， 对 啊，根据宝宝在我们临床上的一些表现，选择三捏一提，或者是五捏一提，或者是只捏不提， 对对对， 这样的方法哈。我看后面穿白衣服这个阿姨刚才也举手了，那您也跟我们说一说，您给家宝宝按摩的时候是用的什么样的方式？ 我用的是那个只捏不提， 只捏不提， 对， 也是捏，我们就是说那个后背吗？ 对，后背，就按您刚才说那种方法。 哦，只捏不提，这效果怎么样啊？ 效果还比较见效吧。 是的， 还都是比较见效的哈。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看病就医，您有哪些困惑？欢迎您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直接的交流和互动。您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 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国博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成绩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在中医儿科，最常见的病症之一是消化系统疾病，造成的原因多为脾胃不和，厌食、腹泻、便秘都有可能是脾胃不和导致。为什么孩子容易发生脾胃不和的种种表现？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日益提高，绿色保健成为时尚的趋势，孩子的护理亦是如此。推拿、捏脊这些绿色手法对孩子调理脾胃真的有帮助吗？调理脾胃有什么食疗的好方法吗？健康加油站特别节目幸福家庭大讲堂，走进密云区大橙子镇，邀请妇儿中医专家刘娟副准医师跟您说说内治外调，中医专家守护儿童健康。 今天我们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特别节目幸福家庭大讲堂，妇儿中医专家刘娟会和您说一说内调外治，中医专家守护儿童健康。关于儿童健康方面的内容，您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留下您的问题。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活动现场的录音。 其实我相信可能很多的这个妈妈们对于这个推拿的手法哈，没有像这两位阿姨一样这么了解，可能大多数出现孩子比如说积食啊，或者是消化不良的时候，不爱吃饭的时候，妈妈们都会给宝宝这个揉一揉小肚子，有的时候呢会顺时针揉一揉，有的时候呢会顺时针揉两圈再逆时针揉两圈。你想问问给宝宝揉肚子，这算是我们中医推拿按摩的一个手法吗？ 对，这个揉肚子就属于我们的摩腹，摩腹呢也是我们的手法之一啊。穴位它其实是相当于一个穴位，这个揉肚子它什么情况下揉呢？其实正常来讲，我们现在的孩子的腹处里边一般也都有这个手法的啊。我们正常情况下顺时针和逆时针怎么去辨别啊？怎么去应用呢？如果孩子的大便是干的，也比较黏，就是你可以判断他每次拉完粑粑以后他粘不粘马桶，这个情况下他干不干，他费不费劲，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是顺时针去给孩子揉的啊。如果孩子是一个大便比较稀，就是说一天几次，一天两次三次，或者是拉肚子的时候，那我们肯定是要逆时针去给孩子揉的。对，他这个相当于我们中医的小儿推拿学里边的一个补泻手法。 好，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其实给宝宝揉肚子看起来虽然非常的简单，但是其实中间也蕴藏着我们很多的这个中医理论和知识。我们顺时针揉逆时针揉得根据宝宝我们说便便的不同的状态来选择适合的这个手法给宝宝进行这个按摩。除了这种推拿按摩的手法之外，像刚才这个阿姨也说了，还会给宝宝吃一些这个中成药然后来调理。也想问问这个宝宝在药物的选择方面是不是得更谨慎一些？我们经常不都说了吗，是药三分毒。 越来越多的这个妈妈们呀，就是家长们对这个外治法，中医的外治法是越来越推崇的，因为它是完全绿色健康的， 嗯， 对，它对孩子基本上没有说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对我们药物的一些选择，就主持人刚刚您也说了，是药三分毒，真是这样啊。 嗯， 尤其是孩子一定要选择孩子小孩子的药，你不能说把大人的药给他讲量，给他讲伴儿或者什么的给孩子吃，那是万万不可的，对，肯定是不可以这么做的。孩子到了我的门诊，我能用我的一些外治法，我们中医的外治法有很多啊，那个小儿推拿呀，贴敷呀，艾灸呀，拔罐呀，或者是放个血呀等等的，很多这样的一些治疗方法，我能用这些方法去给孩子解决的，我一般都不给他们开药。 嗯， 啊， 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在宝宝用药这方面得谨慎一些。 的确是，嗯， 如果要给宝宝用药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像刚才这个阿姨说了，自己给宝宝这个吃一些药，虽然效果也见好了，但是还是得多留心一点哈。如果再有小孙子的话，咱们得长长知识，通过今天的讲座咱明白了，我们这个推拿按摩的手法可以给宝宝试，但是这药咱们得谨慎一些。可能还有一些这个，我们说现场居民朋友听了今天这个按摩推拿的手法之后，觉得诶效果挺好，给宝宝摁。但是有一些家长啊，摁的时候手劲儿确实有时候挺大的。我们的节目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说这种中医的这种推拿按摩，尤其是自己穴位的时候，是不是劲儿越大越好，效果才能越明显。甚至有一些朋友会说，是不是得把它摁红了，或者是揪红了，揪出痧来，这样的效果才是比较好的。也想问问，在这个力度的掌握上，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呢？ 那个朋友们在给孩子做的时候，力度一定要掌握好了。我们的要求是柔和轻快为主， 哦， 一定要柔和轻快。你太用力了，对孩子，因为孩子，我们都知道宝宝的皮肤特别娇嫩， 娇嫩， 你万就是说你一旦凡用点力，可能都会给他就是说产生一个皮肤的这样的一个损伤的，对孩子其实反而治疗效果没有了，还对他造成了再一次的伤害。这个力度千万千万要轻，但是呢频率还要快，这个是我们小儿推拿手法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哦， 对， 就是手法我们是应该是手法比较快，但同时呢力度要比较轻，这样的方式是比较好的。 是的是的， 嗯，之前也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微信也留言哈，说小的时候呢医生说自己脾胃不和，现在呢儿子已经四岁了，这医生说孩子呢也总是有脾胃不和的情况，想问问脾胃不和会不会遗传这会遗传吗？ 这个说实话遗传的话呢，它不可能遗传，它不能说用遗传来定位它定义它，但是我们母体的这个身体素质的这个好坏，它肯定是会影响宝宝的身体的这个情况的啊。我们现在为什么都提倡优生优育啊， 嗯， 好多妈妈们现在的这个在可能在生宝宝之前都先把自己的身体调一调，对吧？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个就比如说这个脾胃的问题吧，如果母亲有这个脾胃不太好，就是一吃点凉的就拉肚子，或者是经常容易腹胀，或者是大便也不太好的这个情况下，可能孩子也会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影响的。因为首先第一个，他是孩子，他是禀受于先天父母之精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孩子最先开始出生出来，他肯定是来源于父母的这个精气神给到他的。第二点呢，可能呢也跟我们家庭的整个这个饮食习惯也有关系啊。 啊，也就是说，其实是父母的这种生活习惯对于宝宝的脾胃造成了影响，而跟我们说这种基因的遗传，西医的角度来说，可能没有太多的关系。 对对对，应该是没有太多关系。 嗯，好， 嗯， 那我们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比如说在怀孕的期间，像这个妈妈怀孕的过程当中哈，比如说有一些这种饮食习惯，比如比较喜欢吃凉的，尤其是现在咱们这个天还比较热的时候啊，很多妈妈喜欢吃这种冰镇西瓜，像这种比较凉的东西，妈妈们吃到肚子里面了，会不会影响到正在怀的这个宝宝啊？ 这是当然说也没有说特别多的科学研究证明它是有就是有肯定关系的，但是它其实从这个临床的这个结果来看，病例来看，它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就像我之前接触了几个妈妈，孩子生下来其实是有一点点那个轻微的脑瘫的，就是因为妈妈在怀孕的时候老吃一些 特别不健康的零食，什么他还是吃一些就是便宜的什么辣条之类的， 嗯， 他就老爱吃这些东西。然后呢孩子生下来就有一些，当然他也是有一点点早产，然后呢就孩子是有一点轻微脑瘫的。这种病例其实在临床上见的也是比较多见的，所以说妈妈的这个饮食健康非常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朋友想问问说，家里面有一个男孩出生到现在呢大便一直不成形，但是呢每天是2到3次的这个大便，说给孩子吃了药之后就好一点，停了药呢又恢复老样子，从去年开始就会吵着有想吐的情况，说吃饭的饭量还可以，然后现在呢身高是1米35，体重37公斤，然后吃饭不是特别的好，想问问这有可能是脾胃不和所引起的吗？ 大便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是一天一次，不干不稀，他像他现在一天2到3次，并且呢又出现了说想吐，对吧， 而且还不好好吃饭， 对，还不好好吃饭。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孩子肯定是，那我首先肯定是要建议孩子去医院先查体，如果我们排除了就是说有一些器质性的这样的一些病变的话，那我们完全是可以通过就是说中医的一些方法去给他来治疗加上理疗去给他来调整的。刚刚我听可能也吃过一些中药，吃药的时候会好一点， 吃药的时候好点，停了药又恢复老样子了， 对。那从如果排除了的话，我们中医应该像他这个情况肯定是至少要1到3个月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过程的，他不可能说我吃了一个星期药，哎，我觉得好了我就停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对他是不是一个完全根本的治疗方法。 嗯，您说到这个吃药的这个疗程和周期哈，我们都知道西药一般我们都是有症状的时候咱们吃一些西药，症状好了咱们西药就停了，因为西药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我们说毒副作用，但是中药我们知道它依然也是有毒副作用的，我们不可否认，但是我们好像中医建议大家服药的时间段都比西医要长，西医是症状基本上没了大家吃一段药巩固一下就可以停药了，时间都比较短，而中药往往我们一吃可能得几个月甚至1年2年这么吃这个中成药。也想问问在中药的这个疗程上或者说中药我们服药的这个周期上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注意它呢？ 不可否认哈，我们肯定是药呢它都有它一定的这样的一些对身体不良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影响的，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中药的服药呢它这个疗程它也是看你的这个病情来决定的，那如果你是一个外感，比如说我就是一个感冒呀，我或者就是着寒了肚子疼，那我可能吃3天吃5天就完全好了，我就没必要再吃了。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宝宝他已经有很长时间的病程了病史了，那可能他这个时间段他吃的药的这个疗程可能就会长一点，比如说我们吃上1个月2个月左右，就是说给他调理一下。当然就是中药本来它的用药就是十分安全的，那我们在对宝宝的用药方面是更是甚至又甚的，对，整体来讲应该是挺安全的。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比如说像这种孩子出现脾胃不和，我们需要去调理他的这个体质，调理脾胃，这种调理的用药可能用药的时间相对来说会比较长。那是不是比如说用了1个月或者说用了2个月，这个时候我们还得带着宝宝去复查一次，看看这个调理的效果怎么样？ 对，这肯定的。其实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在家里也可以配合一些食疗，或者是一些理疗给孩子进行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治疗，因为中医它本身就讲究这个整体观嘛，它的天地人我们都是一体的， 除了药物还可以配合这种理疗的方法，就像您刚才教我们的这个推呀、 对， 揉肚子呀都是可以 等等，都是可以。 那还有这个食疗的方法，比如说食疗大家都知道现在药食同源嘛，比如说要调理这种脾胃不和的话，在饮食方面我们怎么调理，是要做一些药膳吗，还是说吃一些我们说药食同源的这种食物？ 中药里边它有几味特别安全的药食同源的，其实也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大家可能平时不太注意到啊，但是其实它的功效对调理脾胃健脾它是特别有帮助的， 不光宝宝能吃大人也能吃， 大人也能吃对的对的。比如说我们家里常见的一些莲子，还有我们常见到的芡实，它也是一个小圆豆，它属于这种豆类的，它也是非常好的一味，就是说 比如说像他像这个孩子拉肚子他就可以吃、他有这个健脾固摄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我们还有一些像我们家里可能也常吃的山药，还有我们常吃的那个薏米啊、赤小豆呀、茯苓呀，茯苓我们北京不是很出名的茯苓饼嘛，茯苓糕嘛、它其实呢它对我们的这个调理我们的脾胃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像这些呀就建议就是家里可以多备着点，当做一个日常的一个，不管是给他熬粥呀打豆浆呀都是可以的。经常喝你就每天都喝上一次，你连着喝上一个月，你肯定会明显的发现你身体有改变的。 所以说不光宝宝可以用这些我们说食物来调理自己脾胃不和的情况，作为这个家长，如果我们出现了比如说肚子不太舒服拉肚子啊，或者说最近食欲不太好的情况，也可以用这些药食同源的食物来调理一下自己，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安全的。 对， 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大家在街上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市场上都可以看到有卖这种鲜莲子的，这种新鲜的莲子。你想问问比如说莲子刚才您介绍了对于我们脾胃不和有调理的功效，这种鲜莲子和干莲子哪一个效果更好，我们应该怎么选呢？ 其实鲜莲子它更多的有一个清的作用。那我们如果说建议用脾胃，我们煮粥呀打豆浆呀还是要建议大家用干的、 用干莲子。 对，一定要用干的。 好，如果宝宝出现了这种脾胃不和的情况，我们说了一个是煮这个收纳的，一个是煮运化的，如果这两个不合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宝宝长个呀？其实现在大家伙都挺在意宝宝这个个头的，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哎呀，我们家宝宝为什么就没有隔壁家那孩子长得好啊，看他们家盒子现在都已经比我们家孩子高了一头了，说这个长个会不会脾胃不合也会影响到这个个子的长大？ 这是肯定的，肯定会的啊。其实说实话，我们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他就是说最根本的他是有两个原因决定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我们中医呢它的五脏六腑里边呢，它这个肾呢被称为先天之本。这个肾精啊肾气啊肾阳呀，它这些的充足呢决定了你孩子的先天好不好。那第二个最根本呢就是脾胃，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那这两个就决定了孩子的生长发育。当然可能更多的跟我们的肾为先天之本的关系，这个生长发育还是比较大的。有一些孩子可能我们刚生下来头发呢比较黄比较稀疏，有一些孩子生下来头发黑悠悠的特别好，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母体就父母的身体素质可能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当然后期到了我们六七岁这样子，他孩子的一个个子呀智力呀所有的这样一系列的生长发育的指征呢，它都是跟它的脾胃跟它的肾气肾阳肾精都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说脾胃不和的话还可能会影响到宝宝长个，所以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得引起重视哈。 对，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孩子这种脾胃不和的情况，这个宝宝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断奶，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可能宝宝还比较小，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通过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这种饮食的调理方式来进行调理，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干预手段，只通过这种按摩，像这种比较小的宝宝能给他直接按吗？有的家长会担心这宝宝这么柔软可能这个还不会坐还不会趴呢，就是给他按别按坏了。 对，这其实也是我们担心的一个问题啊。正常来讲我们小儿推拿适用的孩子的年龄段呢是在0到12岁。但是一般我们建议从6个月以上的孩子再开始做。 半岁以上。 对对对。当然但是我们整就是接触过最小的宝宝是刚出了月子，刚出了月子可能家里人不太小心呢，那个感冒了有一点着风寒了，然后来了给推了推，效果因为是这样的，孩子越小他的脏腑越清灵，他对你的这个手法的这个干预度越敏感，他就好得越快，他是这样的一个根源。所以说我们从6个月以上到12岁的孩子完全是可以借助我们的小儿推拿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去调整这些问题的。 嗯，所以说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半岁以下，我们就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来操作了。可能在这个手法上啊， 对对对， 这个力度上啊，都需要比较专业。 好， 我们都知道中医啊，特别讲究这个因时、因地、因人来讲究不同的这种治疗手段。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其实算是夏秋的一个交替哈。我们之前的节目也在说，说夏天呢，我们中医讲究的是养阳；秋天呢，我们中医讲究的是润燥。那对于现在这个夏秋交替的季节，我们想要调理好宝宝的脾胃，是不是也得有针对性？这个时候有什么比较有针对性的手法，或者有什么针对性的这种食物，可以帮助大家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季节来调理宝宝的脾胃？ 就是说养护方面我们注意几点呢，我跟大家讲一讲啊。第一点呢，要不要急着给孩子贴秋膘。我们一说马上那个到了秋天，那个立秋了，就急着给孩子可以贴秋膘了，给他吃这个大鱼大肉呀，吃好多好的东西， 来个大肘子 啊。对，其实这个时候呀，他这个说实话，他夏天的这个余热还是存在的。他的这个热邪跟你秋天的燥邪结合在一起，对孩子的脾胃呢，他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你给他吃这些大鱼大肉，他我们都通常说肉生火，鱼生痰，对吧？我们都这样说。你给他吃这些东西，再加上他气候的本身的这个热，就会对孩子形成一个热邪。他就会出现一些口腔溃疡呀，那个口臭呀，那个大便干，可能就是上一个星期门诊来了好几个流鼻血的孩子，好几个口腔溃疡的孩子。对，他可能都是因为我们父母觉得已经立秋了哈，我就给孩子可以吃了，因为夏天可能热，再加上苦夏，胃口本身也不太好，吃得少，但是呢现在还没到时候呢，我们可能呀还得再等个半个月20天以后，再给孩子进行这样的一个贴秋膘这样的一个做法啊。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要刚刚主持人说到的非常专业、非常对症的一个词——润燥。秋天最主要的节气就是燥。到了秋天，我们大人都会觉得皮肤上特别干，对不对？有时候呢痒，然后呢口干、嘴干。然后呢可能那个头发什么的也都有一定的表现啊，那孩子他肯定也是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秋分以后开始给孩子这个滋阴润燥，怎么去做呢？非常简单，大家呢就回去给孩子煮那个梨水给他喝，你可以2天给他喝一次，或者是1天每天都喝也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定要是要煮了的。如果呢孩子可能有一些感觉他喉咙里老有那个痰呼噜呼噜的，因为宝宝小他不会往出咳，那这个情况下呢，妈妈们也可以加一点白萝卜进去，白萝卜跟梨一起煮了给孩子喝啊，这个对我们就是秋天的整个的一个养护是非常关键非常好的一步。对， 那这个我们说在炖梨或者煮梨的时候，这个时间是越久越好吗？还是说其实煮差不多就得把它倒出来了？ 不需要太久，因为可能在座的也有喝过中药的哈。我们中药正常的一个煮法是什么呢？先泡，把这个药泡上个大概半个小时40分钟，然后呢，我们煎第一次半个小时，煎第二次半个小时，给它倒出来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同样的煮梨跟白萝卜也同样的这个就行，先把那个梨，用苏打水给它泡一会儿。泡完了以后呢，再给它大火煮开了，然后转成小火，慢慢的冻上40分钟左右就是可以了。 就可以了。 对对对，没必要太久。 好，这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季节。刘主任也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时候应该如何去调理宝宝。那今天的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和大伙来互动了。好，再次用掌声感谢我们的刘主任，今天跟我们普及了很多健康方面的知识，谢谢您。好的，也再次感谢今天我们所有居民朋友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也谢谢大家，我们的活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谢谢。 谢谢大家啊。 感谢您收听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邀请到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和您说一说如何摆脱女性的宫寒。也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安排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